其实说到拥抱呢，有时候觉得拥抱的力量真的是特别大，甚至是无穷大那种。拥抱它分为很多种，朋友间的、恋人间的，包括亲戚亲友间的、亲人间的，和包括那种大到那种国际化和元首间的那种礼节性的拥抱和问候。所以说一个拥抱它可以给一个朋友特别大的帮助，在他困惑时，在他遇到挫折时，一个拥抱真的是可以很大程度上温暖到对方。尤其是比如说那种情侣间的拥抱，其实这种应该是尤其的好。比如说你会在大夏天里，你可以看到一对情侣在甚至在阳光下那样拥抱，其实那样的拥抱可能在平常人看来是不是特别热呀，其实它并不是，它可能是给对方更多的一种清凉感觉。它那种感觉它和天气无关，它只和两个人的之间那种情感的交流是息息相关的。那如果是情侣在那种冬天的拥抱，那样就它甚至要比那种阳光就还要温暖，它两个人之间那种情感的温度会更重一些。我觉得这样的拥抱谁都想拥有。 说到拥抱，我估计99%的女性都很愿意做这件事儿。刚才也说了，女人是情感的动物，她就愿意让男人给她一个温暖的拥抱。你只要一拥抱她，她的一切小的怨气也就烟消云散了。但是我觉得这个拥抱呢，可能是有一定的条件的，就是在两性之间愉悦的时候拥抱，那彼此双方都能体会到那种超越平凡的感觉。如果在没读懂对方心理的情况下进行拥抱的话，我估计这个拥抱的效果和感觉就大打折扣了。 多久没有被拥抱已经不记得了，只记得每次出门工作的时候，父母总会给我一个拥抱，让人感觉到有家的温馨和温暖。或者与要好的朋友分别的时候，临走的时候会给他拥抱一下。 这里是今夜思语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刚才大家听到的是我们今夜思语时的听友和网友关于话题聊聊你与爱情有关的拥抱经历所给出的答案。下面呢，想要跟大家分享一篇文章，文章的作者叫做安然。喜欢拥抱，喜欢与心爱的人深情相拥的感觉，什么也不用说，什么也不做，就只是静静的拥抱，久久不要分开。似乎只有这样才能体会与心爱的人真正融为一体的真实感。在那一刻，相信时间也会为我们停止的。那个可以让你依靠的胸膛一定是很温暖的，肩膀也一定很坚实。不然为什么大家在伤心哭泣的时候总想能找个肩膀来依靠？其实更多的是想要一个拥抱吧。拥抱的时候，内心会溢满一种叫甜蜜的情愫。拥抱的感觉是真实和安全的，因为拥抱是有温度的，拥抱也是有声音的。懂得很多道理，依然难以守住爱情。看似通情达理，却依然难以无住爱情的真谛。你是不是也这样？以为讲道理就可以把问题解决掉？一位朋友说，男朋友太讲道理了。我有时候工作不顺心，或者是跟家里人发生了一些小矛盾，心情不好的时候，总会抱怨几句。这时想他能安慰我一下， 哄哄抱抱，也就什么事儿都没有了。然而，他却总是一本正经地分析事情的对错。我知道，他说的都对，只是我心中的一股苦火，不知道发去哪里好。遇上一个爱讲道理的另一半，的确很苦恼。当你只是想要一个拥抱的时候，他却偏偏要跟你讲道理。他的出现是好的，只是他不明白的是，爱情中真的没有那么多道理可讲。几句安慰体贴的话，一个带有你独特气息的拥抱，远远胜过你的那些大道理。而且他从小到大听过很多来自长辈、来自老师讲过的道理，对于能让他全心一代的你，其实只需一个拥抱就好。人跟人之间的交流，更多的还是情感。当你越来越有道理的时候，你和恋人之间的那堵墙可能就会越来越厚。很多人都会犯同一个毛病，越是跟我讲道理，就越是觉得自己的选择才是正常。而这时若给我一个大大的拥抱，或许脾气就消了，问题也就解决了。因为大道理大家都懂的。 了拥抱，忘记了微笑，忘记我们曾经是那么那么样的好，我们都太骄傲，话说得太早，是谁的怀抱，是谁在苦笑，回过头是谁偷偷把眼泪擦掉，抱歉是我傻得可以，是我不好，抱歉是我耍得可以，是我不好。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你有多久没有被紧紧的拥抱过了？拥抱大抵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动作，让人感到温暖安全，亦或是敷衍的拥抱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呢？那么聊聊你与爱情有关的拥抱经历，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下面的一篇故事来自网友欺诈用户。在所有需要接触的肢体行为里，我最喜欢拥抱、抚摸、牵手或接吻，那一刻在我看来通通都比不上一个拥抱。在怀抱内，我往往能安心埋下头颅，熟练地找到锁骨的下窝处低头，搏斗般用退化后的犄角顶对方的胸骨，再让两只手伸开环住，在后背相遇，紧紧地攥在一起，仿佛这就能阻挡我被卷进漩涡中。而每当拥抱的时候，奇静的心跳声恍如流弹，飞驰在我的耳间。我在这个怀抱里倾入了很多，通常是鼻涕和眼泪一起糊在奇静粘有汗味的衬衫上，哭到停不下来时，肩膀更是抖得越发凶狠，仿佛想让体内的苦闷转化成其他形式的能量。然后奇静会伸出手，安抚性地顺着我的脊背缓慢地一拍接着一拍，手掌降落在肌肤上时带来了他的体温。在所有的亲密行为中，我最喜欢和奇静拥抱。我们俩已经交往2年多了，我们认识在朋友的生日聚会上，0点到来时，大家扯着嗓子用舍生的气势唱完一整首生日歌。昏暗的包厢里 满目狼藉。桌上玻璃制果盘中不知名液体混着剩下的虾条，啤酒瓶滚在每只脚下，20平方的空间里充斥着情绪各异的人，兴奋的，激昂的，不怀好意的。当然也有我这种揉着眼球不堪疲惫的。最后我拿起背包，在确认到烂醉的朋友不会注意到时，偷偷溜出了房间。松开门把手后转身，正好撞上在走廊抽烟的齐静。不到3步的距离，他用食指和拇指捏住烟卷，抬着眉毛就向我这边看来。片刻后他了然于胸的颔首，向我递来一个淡蓝色的烟盒。你也来一根？面对一个交好意味这样明显的动作，我确实没好意思说自己不会抽烟，于是装作熟练的接过，傻愣愣的夹在了耳朵上。齐静看到我的举动稍微有点惊讶，他讪讪地收回手后笑了一下。嘿，咱们一起溜吧。他扫了一眼我手上的背包，歉意道。奇怪，我是怎么就糊里糊涂地和他形成了共谋，成为了同伙，然后深一脚浅一脚地逃离了喧闹的包厢，走向了彼此的。我开始疑惑起来时才猛拍大腿，但都2年了，现在想反悔也太晚了。齐静这个人很木讷，很笨拙，又挺憨厚，像毛茸茸的杂食性熊类，一个劲儿在春天的蜂蜜里摔着跟头，想让他告白压根不可能的事儿。他以为我能抱一下你吗这样的问法，一旦对方答应了肢体接触的要求，就代表要连带着答应与他对接心意，从而建立起严肃的恋爱关系。而我爱你或者我喜欢你这种话，在他看来是会烫坏喉咙的。但是在我们交往没多久的时候，公司需要举办一场小型活动，我负责联络场地，准备礼品，联系嘉宾，连轴转，忙得昏天黑地。活动的前一晚，在布置舞台的时候，我抽空发了条朋友圈诉苦。第二天我鞍前马后再打点道具，素面朝天地安排模特，在拿到味道不尽人意的盒饭时几近崩溃。太累了，那种无意义又无成就感可言的疲惫往往最能击溃内心的防线。但那天我根本没想到齐静会来，他就站在人群外挎着个包等着，等活动结束也等我。我清晰记得他那天穿了一条肥厚的深色毛衣，露出脖颈，在风中傻傻地等着。他说辛苦了，在鼓励我活动办得很好，又问我是不是很累。我噙着几滴泪珠捣蒜般的点头。他说那抱一下吧，然后伸出手把挎包调整到身后，张开了怀抱。我继续捣蒜般的点头向他扑去，硬生生把眼泪给憋了回去。让我们快点开始这个拥抱吧，让我们快点抱得再紧一点吧。拥抱总是发生得非常自然，像每天需要刷牙、吃饭、睡觉和呼吸一样，拥抱也属于我和齐静的日常。这个亲密无间的举动仿佛就是我最后的筹码，最贵的保险，最好的树洞。就算再不安， 再心烦，只要把头揉进他的怀抱，抱着他哭一场就好了。从此什么都不用追究。所以希望大家喜欢就抓紧告白，异地就抓紧见面，吵架就抓紧和好，相拥不易，不要浪费彼此能拥抱的每一分每一秒。来，抓紧我，抱一下。 北京城市广播气象服务。 北京城市广播提醒您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夜间北京晴间多云，偏北风二级左右，最低气温零下九摄氏度，最大相对湿度40%。明天白天北京晴间多云，北转南风二三级见四级，最高气温一摄氏度，最小相对湿度15%。总的来看，明天白天能见度比较好，风力也不大，适合大伙儿的交通出行。 分享碰触交流，用声音爱你。FM 107.3 AM 1026北京城市广播，每天22点，今夜思雨时。 收音机前的各位听友，网络前的各位网友，这里正在播出的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周一周五的时候，我们会在节目中跟大家交流各位咨询的一些问题。周六周日的节目呢，会和大家分享一些关于情感的故事和文章。今天周六，要和大家分享怎么样的一个话题呢？你有多久没有被紧紧地拥抱过了？拥抱大抵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动作，让人感到温暖安全。亦或是敷衍的拥抱，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下呢？那么聊聊你与爱情之间有关的拥抱经历，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现在人们之间互称宝宝、亲爱的，这似乎已经和吃饭一样平常。纵然在言语上表现得亲密无间，但是如果要主动给对方一个拥抱，可能很多人还是会害羞的犹豫不前吧。其实无论你是喜欢每天都抱一抱的小可爱，或是有重度拥抱恐惧症的高冷患者，只要掌握了正确的姿势，拥抱都可以是治愈自己和他人的一剂良方。拥抱可以抵抗诱惑，拥抱最直接的作用就是表达爱意，加深感情。拥抱可以注入活力，瞬间拥抱能为倦怠的躯体注入新生命，化解内心的忧伤与不悦，使人们变得更年轻，更有活力。很多新人不知道在什么样的场合下给出什么样的反应跟动作，在这里归类了几种跟大家分享一下。第一种，决定表白的时候，可能此刻的你心情有点忐忑，突然忘词儿也没关系，只要一个拥抱，一切就尽在不言中了。但是不要靠得太近，可以握住手臂的距离就刚刚好。温馨提示，这不是职业摔跤，如果打算展示男性魅力， 直接冲上去来个熊抱，可能会降低70%的成功率。第二种，对方生气了，那是昨天中午的碗忘记刷了，还是不小心手滑给朋友圈某个女性朋友点赞了。除了乖乖认错，此刻也需要一个摸头杀式的拥抱，用手抵住他的头，霸道总裁感呼之欲出。女友秒变乖乖的小白兔，不过条件是完美的身高差，因为如果你的女朋友还比你高5厘米，那么建议你还是拍肩安慰就好。第三种，对方失意求安慰，无论他是被上司责骂还是跟朋友闹了误会，亦或是买买买到贫困潦倒，此刻都急需你展示男友力去送安慰。抱着他的同时，记得也要拍拍背安慰他。这种拥抱姿势其实是在表示对彼此敞开心扉，告诉他我是真正的在关心你，是一种双方给予极大信赖感的表现。第四种，异地恋很久不见，虽然所爱隔山海，山海不可平，但是当对方漂洋过海来看你，就千万不要再压抑自己激动的心情了。最棒的就是把他直接抱起来，能来个720度旋转就再好不过了。第五种，觉得对方太可爱，除了捏脸蛋儿、刮鼻尖儿，还可以背后拥抱。这种暖到不行的拥抱方式，可以在广大的偶像剧中找到原型，找到攻略，绝对完全击中少女心。以上的拥抱种类都偏向于男生，那么对于女生来说呢，就太简单了。如果你喜欢的男生也是像电视剧的男主角一样害羞木讷到完全等着女生主动，或者他是一座万年冰山，不妨直接简单粗暴地扑上去。说真的，其实女生根本不需要学任何方法，只要主动去拥抱就已经无敌了。所以你还在等什么呢？拥抱可以让对方感受你的爱，是蜜月期后面对平淡生活保证爱情不被淡化的最好的办法。科学家曾调查研究，经常拥抱的夫妻离婚率低的原因，除了拥抱带来的情感暗示，拥抱时还会分泌某种物质，这种物质可以刺激大脑，据说可以有维持爱情的功效。 也据说经常拥抱可以长寿。所以恋爱中的男女别再吝啬了，张开双臂拥抱你喜爱的人入怀，让他充分感受你的爱。 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我是主持人浩洋。你有多久没有被紧紧地拥抱过了呢？拥抱大抵是这世上最美好的动作，让人感到温暖，感到安全，亦或是敷衍的拥抱，又是出于什么样的情况下？那么，一起聊聊你与爱情有关的拥抱的经历吧。这便是今天要和大家一起讨论的话题。大家如果想要参与我们的节目，或者对我们的节目有更多的了解，您可以关注我们节目的微信公众号今夜思雨时，关注之后您就会找到和我们节目联系沟通的方式，也可以加入我们节目讨论的微信群，让我们听到您的观点。前一段时间有一部日剧特别的火，名字叫做逃避虽然可耻但有用，里面的男主角之前是一个长期处于单身的男性，所以婚后妻子为了酝酿新婚氛围，向男主角提出每周二为拥抱日。不过有亲密关系恐惧症的男主角在听到这个提议之后，表情不自然到像吞了针一样。明明就是很美好的一件事情，更何况他的妻子还是女神一样的人物。收音机前的你，有时是不是也像男主角一样有拥抱恐惧症呢？不喜欢和他人肢体接触，想给陌生人一个拥抱，但是有点害羞，又或者是害怕被当作奇怪的人。的确，拥抱陌生人对于大多数人而言都是微微尴尬的存在。那么如何拥抱一个陌生人才能做到优雅自然不害羞呢？答案是把自己藏起来。有一面墙叫做匿名拥抱墙，让人们可以藏在墙后给陌生人一个拥抱，对方始终不会发现是谁在拥抱自己。这堵墙的设计者认为，这样也许真的能让一些人克服恐惧，克服拥抱陌生人的问题。所以拥抱是多么重要和多么有意义的一件事情啊！记得常常去拥抱你喜欢的人，无论对方是在厨房做饭，还是在工作台上写东西，亦或是在生闷气，你都可以去尝试拥抱一下对方，总能得到意想不到的反馈。拥抱与抚摸会产生快乐纤维，让我们感觉良好。当我们的身体偶然微恙的时候，我们中的大多数人是不是希望有人抱一抱呢？ 每日邮报在报道这条消息的时候用了热情一报胜过药，我们感觉会很好，为什么？看来报纸方面相信拥抱比止疼药更有效。如果真是这样，当我们身体的某个地方疼痛不已的时候，我们可以让自己挚爱亲朋拥抱自己一下。这样做不仅简单易行，而且还免去了服药之苦。拥抱不仅能够帮助人们减少痛苦，而且经常拥抱可以防病延寿。美国一个由北卡罗来纳州大学研究人员组成的科研小组研究发现，情侣间经常性的亲密拥抱可以延长一个人的寿命。科研小组负责人称，经常拥抱可以减少得心脏病的几率，可以防止动脉血管硬化。这位负责人还表示，除了以上两种好处，拥抱还可以激发人体荷尔蒙的分泌，可以达到降血压、减血脂的效果。专家还指出，并不是所有类型的拥抱都可以让人长寿。这就意味着，能否有益身心健康，取决于拥抱的姿势和真诚度。拥抱可以消除沮丧，如果发现爱人闷闷不乐，不如默默地靠近，给他一个温暖的拥抱。面对这样的关心和爱护，即便心有再多的委屈和不快，也会对你说个清楚。拥抱可以消除疲劳，每天拥抱可能很难做到，但在他加班或出差回家后，一个热情缠绵的拥抱一定会让他感觉回到家的温暖，这足以消除他在外的疲劳，与你共享生活的激情。拥抱可以增强勇气，人在压力下往往会很烦躁，情绪失控时会让他失去奋斗的勇气，甚至想放手逃避工作，逃避你，逃避家庭。你的深情拥抱和安慰鼓励，不仅能平复他烦乱的心绪，更能鼓足他继续奋斗的勇气。心理学的研究表明，拥抱和触摸有利于心理健康。那些经常被触摸和拥抱的人，心理素质要比缺乏这些的人健康很多。在英语的谚语里也有，每天需要三个拥抱才能活下去，另外三个拥抱才能神采焕发的说法。但在我们中国人的习惯里，是很少拥抱的。我们每天要和很多的人接触，但缺乏真正的接触，因为彼此的身体保持着疏远的距离。而在一天的工作结束之后回到家里，与家人之间也很少有亲密的身体接触。久而久之，在我们还没有发现之前，就已经出现了所谓的皮肤饥渴。人类之间最好的身体接触方式就是拥抱，因为它很简单，又很明确地表达着人与人之间最真的关爱。拥抱也会帮助人消除沮丧，消除疲劳，增强勇气，注入活力。人类需要每天进行皮肤间的接触，才可以更好地发育。所以，让我们拥抱起来吧。这里是今夜思雨时，晚安。